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56集。第一个是沈从文给张兆和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何秀义记起来，祖人今年27、28，也是一个正当是最好年龄的人。何秀义觉得病房内的温度特别高。第二个是顾城写给谢烨的。火车开来开去，上边装满了人，有好有坏，你都不是，你是一种个别的人。何秀义一字字温柔地念，念到你是一种个别的人之时，觉得这句好像是自己的思想。第三个是朱生豪给宋清如的，我愿意舍弃一切，以想念你终此一生。还有一句，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切地爱你。你如照镜子，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但你如走进我心里来时，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好法。这句也像是心情写照，接触久了，祖然身上各种影帝啊、学神啊光芒褪去，自己却是更喜欢他。怪了，怎么总想祖然呢？祖然靠在床头，一直看着何秀义垂下的眼眸和开闭的嘴唇，何秀义能感受得到对方视线，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暧昧涌动，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身体也有一些极轻微的燥热。10分钟后，十段情书节选终于念完，何秀义将手机扔回左然，食指轻握成拳放在膝盖上面，低垂着头，一直不知道说什么。 星空传媒的 CEO 和艺人部总监，还有我的父母，都是明天一早抵达兰州，放下东西就来医院。 由于伤势不重，左然告诉父母不要匆忙赶来，至于星空高层，离开北京之前还要安排工作，反正对于他们来说，出现表态便足够了。嗯，好的。 还有，已经出了一些报道。 啊？何秀义顿时紧张了起来，他搜了一下，发现网上果然已经到处都是新闻，铺天盖地。万里龙沙剧组吊车倒塌，左然受伤入院。何秀义深吸了一口气，伸手点开。正在甘肃紧张拍摄的万里龙沙剧组今天发生意外，在上午的拍摄当中发生吊车侧翻事件，砸中导演左然。左然在经历了一整天检查后留院观察，不过医生表示没有生命危险。榴莲娱乐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万里龙沙片方以及剧组相关人员，获悉此次事故细节。根据该片执行制片唐葫芦透露，上午10:30，随着一阵大风，吊车突然失去平衡，向一方倒塌。车壁先是砸中置景中的房屋，几根梁柱、一些瓦块随之落下，击伤左然。目前拍摄已经暂停，大家情绪比较稳定。最后附上电影背景，万里龙沙，影帝左然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他讲述了阴差阳错分别踏入警局与黑道的两兄弟。还有一个网站放出一段录音， 被采访的对象依然是唐葫芦。通过电话，唐葫芦描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一阵大风刮来，吊车忽然侧翻，吊臂砸中了正在置景当中的房屋，主演之一的何秀义正在房檐下面。 话到这里，唐葫芦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不知道应当如何继续下去，于是忽略了关键部分，直接收尾。 左然导演便受了伤。 那么请问一下，何秀义正在房檐下，左然导演便受了伤， 怎么听怎么奇怪。在记者追问下，唐葫芦只得答， 何秀义并未意识到危险，左然导演推了他一把，让他趴下。万里龙沙剧组呢，像一个大家庭，左然导演不愿意演员发生意外。 当时在场的人很多，瞒也未必能瞒过去。唐葫芦便决定主动讲出真相，并将舆论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意外曝光之后，网络瞬间炸了，各方反应五花八门，有关心派，有没有生命危险呀？什么叫做没有生命危险？公布伤情报告，粉丝有权知道一切。有夸奖派，左然粉丝太幸福了，这么多年没粉错人啊。有责问派，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严重事故？谁负责不警？风大还开吊车，这不作死吗？吊车司机有没有违规操作？有插科打诨派，叫你不祭天，还配了一张王之灭世的图片。有总结派，点开一看什么都有，有马受惊奔向人群，有烟火师提前引爆意外伤人，或者错误估计炸药用量引发大火，有道具枪打出了一颗真子弹，也有汽车刹车失灵撞向护栏，还有演员扮浮尸时遭遇大浪命丧湖底，拍戏俨然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当然还有世人皆醉我独醒派，左然呵呵用生命在炒作，为了第一部戏豁出去了啊。此外呢，还有 CP 楼，一大群人说着两个人不大明白的话，什么官方发糖，好吃好吃。自从威尼斯电影中左然站在楼梯侧面将何秀义抱下台阶的视频曝光后，二人便一直都有 CP 粉。后来有自称是左然铁粉的人表示，左然曾经公开表示最喜欢的演员是何，为 CP 说提供支持。再后来柳阳亭抱何秀义时替身上位，左然为何秀义撑腰，让一群人叫着入坑，并且表示这对 CP 实在好吃，而且裸体容易让人展开联想，画手写手大开脑洞，多多的凉，又让许多人跳坑，表示压这只股，说不定能见到二人出柜。这次事件 CP 粉们反应非常大，他们根据各种只言片语蛛丝马迹试图挖掘真相。 今天吃安眠药了吗？英雄救美，嫦娥喜欢兔兔不惜生命，左和一声推，大家想啊，吊臂砸下能有几秒，这根本是条件反射，未经思考。到处都是糖不用扣，左然救人，左然头部手部腿部多处受伤，何秀义却安然无恙。朋友们，这说明什么？说明左然是把何秀义压在身下的呀。 一群人刷好有道理，间接夹杂几句哎妈好萌，官方逼死同人。何秀义刷着刷着觉得倘若自己不与左然交往，简直大逆不道，会成为一个令万千妹子失望的顶级大渣男。各种消息读了很久，一会儿为左然圈粉感到高兴，一会儿为左然洗粉感到难过，一直到了晚上九点，何秀义才被左然叫睡觉。 嗯，行。 何秀义爬上了单人病房的另外一张床， 睡吧。 他关了灯，病房陷入黑暗。没有光的时候，人很容易脆弱。在漆黑的病床后边，在暗色的角落里边， 总仿佛有个什么怪兽在窥视着这里，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在扑面而来的，仿佛可以将人淹没掉的一团漆黑当中，何秀义看见左然动了下。是啊，白天那种利刃劈开胸膛、剜心挖肺般的恐惧已经过去，左然还好好的躺在对面。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庆幸的呢？万一真有大的石块砸到左然的头？白天的石挥之不去，左然当时大概是本能的反应。何秀一想起了家族剧本当中的一句话： 宋志，我常常觉得，当一个爱人与当一个军人有着相似之处，就是所有嘴上讲的全都不能说明什么，真正能证明心意的唯有一辈子的忠诚，把它放在心尖上，认为他的生命高于你的生命，认为他的尊严高于你的尊严，直到最后一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说自己担得住这个身份。 不知怎么回事，面对这份深情，何秀义并没有想逃，他很沉重。可是何秀义忽然间想要试着挑起，而非落荒而逃，否则再遇意外真的可能后悔终生，大概即将要在一起了吧。30年的单身也快结束了。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